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3号星期日，农历10月16，北京多云，5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外国政党代表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的主旨讲话。 李克强同梅德韦杰夫共同参观索契冬奥会场馆，结束出访回京。 张德江集体会见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的部分外方代表。 汪洋分别会见日本和美国客人。 中国致公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王沪宁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 12部门联合打击欠薪行为，欠薪单位将被列入黑名单，处处受限。 商务部表示，美国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罔顾世贸规则。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以另案将美国类似做法诉诸世贸组织。 广州、厦门等15个城市将开展老旧小区改造试点。 第4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在即，科技助力智慧乌镇。 美国会参议院通过大规模减税法案。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讲话。出席对话会的外国政党代表和与会代表热议讲话内容，高度认同习近平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美好世界的主张，认为这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建设美好世界的决心与担当。央广记者刘乐、王凯报道。 习近平在主旨讲话中指出，今天人类生活的关联前所未有，同时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也前所未有，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不同国家的政党应该增进互信，加强沟通，密切协作，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 新西兰工党主席奈杰尔·霍沃斯表示，当今人类面临许多发展难题和共同挑战，习总书记提供了很好的应对方案，那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为推动世界的发展迈出坚实的一步。 他提出了全然不同的应对之道，一个基于合作协调的应对之道。让世界合作是很难的事，但是在他看来，这却是对人类来说更好的一种方式。我们都认同这一想法。 韩国共同民主党党首邱美爱， 作为一个全球负责任大国的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向全世界政党发出呼吁，希望各政党一起携手努力，建设一个保障所有民众都能共享飞速发展成果的美好社会。 孟加拉国人民联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穆罕默德·扎米尔， 习近平主席引领大家加强合作，通过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促进世界稳定。没有这些关键，我们将无法继续发展。这是一个全球的议题，来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 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本身就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我们也要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 摩洛哥真实性与现代党总书记奥马里说，习总书记的讲话全面而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世界其他政党开展紧密合作的意愿。 我非常认真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他提到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未来将实现机制化，这是非常好的想法，有助于加强世界各国政党间的经验交流和理念互鉴。而且他还强调，中国共产党从来不输出自己的模式。 在12月2日举行的高层对话会专题研讨会上，中联部部长宋涛向各国政党代表介绍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鞋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所以我们在国际上呼吁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内政。 在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讨中，中央纪委副书记李书磊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全面从严治党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和执政环境的现实要求。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体现在理论理念的深刻阐述中，也体现在管党治党的成功实践中。这一思想为现代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建设，为政党在执政条件下保持纯洁性和生命力提供了中国的经验。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把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二论习近平总书记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主旨讲话。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12月1日下午与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共同参观了索契冬奥会场馆。梅德韦杰夫介绍了场馆规划和建设情况。李克强表示，获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后，北京成为世界上首座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又将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现在中国正在全力筹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我们愿学习索契冬奥会的成功经验，加强交流，力争办一届精彩的冬奥会，带动更多群众参与体育健身，共享美好生活。李克强指出，中俄两国在体育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大有潜力，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也是如此。我们要以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让中俄关系与合作不断进步，让双方的友好情谊生生不息。北京时间昨天上午，李克强乘专机回到北京。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人民大会堂集体会见了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的部分兼任议会领导职务的外国政党领导人。张德江说，习近平总书记在高层对话会上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主张，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把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有助于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和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各国人民追求发展进步的共同愿望。中国全国人大愿加强与各国议会和国际议会组织的交流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做出积极贡献。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一号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分别会见了日本公民党党首山口纳金男一行和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代表团。会见山口纳金男一行时，汪洋表示，双方要落实好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不断增加正向互动，创造务实合作的环境。中国共产党愿同包括公民党在内的日本各主要政党一道，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为改善发展中日关系、造福两国人民积极努力。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代表团时，汪洋表示，希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继续为加强中美两国相互了解和交往合作发挥积极作用，促进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中国致公党第15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会见全体与会代表，并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贺词说， 五年来，致公党充分发挥自身特色优势，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建议，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共产党将按照中共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不移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坚定不移支持民主党派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求更好履行职能，把多党合作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画出共同团结奋斗的最大同心圆。希望致公党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丰富内涵，积极响应中共十九大号召，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祖国统一做出更大贡献。中共中央相信，致公党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一定能够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传承多党合作优良传统，始终坚持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团结带领广大成员，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做出新贡献。本次大会将听取和审议致公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国致公党章程修正案，选举致公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了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的部分外国政党领导人。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高层对话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呼吁世界各国政党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建设美好世界发挥引领作用。政党要承担这一使命，关键要加强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把党的建设摆在首位，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中共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执政本领，取得显著成效。我们愿与各国政党就此加强经验交流互鉴。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从十二月开始一直到春节前，人社部等十二部门将在全国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的专项检查，欠薪单位将被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今后在招投标、融资、市场准入甚至负责人出行等方面都将受到限制。请听央广记者何源的报道。 本次检查加大了对欠薪失信的惩戒力度，配合新出台的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将克扣无故拖欠劳动者报酬或引发群体极端事件的列入黑名单。人社部劳动监察局局长王成表示，这意味着欠薪企业今后将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将面临包括发改委、人民银行等30个部门的联合惩戒，从政府资金支持、招投标到融资贷款、市场准入、税收优惠，甚至出行乘坐高铁一等座都将受限。 实施30个以上的措施，比如说它是个建筑企业，那么将来这个市场准入要受到影响，就是不准准入，贷款要不得贷款，负责人要乘坐什么高等级的交通工具也不允许。 此外，为应对项目层层分包、转包导致欠薪的情况，黑名单管理办法专门单独列出一条，将劳务违法分包、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造成欠薪的，违法分包、转包单位及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也将一并列入黑名单。 近日，国家发改委官网发布消息，河南森源、江苏国兴、康迪三家企业已经获得新建纯电动乘用车项目批复。 这也意味着时隔半年后，国家发改委重启纯电动乘用车生产资质审核。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本次获得批复的三家企业新建纯电动项目分别是河南森源电动汽车有限公司年产50,000辆纯电动乘用车建设项目，江苏国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碳纤维轻量化纯电动乘用车建设项目，以及康迪电动汽车江苏有限公司年产50,000辆纯电动乘用车建设项目。截至目前，发改委一共发出了18张纯电动汽车生产资质。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五月有消息称，发改委因发放纯电动乘用车生产资质过快，将暂停继续发放。新能源车企资质申报大门是否关闭，成为了行业关注的焦点。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罗磊说，本次发改委再度核准3个新建纯电动乘用车生产项目，意味着项目审批工作已经重启。 我们新能源汽车它的普及呢，应该是立体的或是多维的，通过竞争呢，让消费者得到切身的实惠。如果说不引入竞争，那可能就会造成行业的一家独大，掌握更多的定价权。通过市场的这种竞争呢，使得这个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者能够切身感受到新能源汽车给我们带来的实惠。 不过业内指出，拿到发改委的认证只是完成纯电动汽车生产资质的第一步，要等到进入工信部产品公告名单，完成后续程序，最后拿到发改委工信部的双认证，才表示最终正式获得了新能源乘用车生产资质。 央广记者丁飞报道。针对美政府日前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一事，商务部有关负责人昨天回应指出，美政府做法为罔顾世贸规则，将替代国和市场经济地位搅在一起，是混淆视听，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国已另案将美国类似做法诉诸世贸组织。该负责人表示，中国加入议定书第15条关于反倾销替代国的规定已于2016年12月11日失效，所有世贸成员均应在该日期之后在对华反倾销调查和裁决中弃用替代国做法，美方理应遵守国际义务。中方敦促美欧等世贸成员信守国际承诺，切实履行世贸义务，终止在反倾销调查中对中国歧视性使用替代国的做法。 住建部日前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工作座谈会，确立15个城市将开展老旧小区改造试点，探索城市老旧小区改造的新模式。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此次试点的目的在于探索城市老旧小区改造的全新模式，为推进全国老旧小区改造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这15个试点城市为广州、韶关、柳州、秦皇岛、张家口、许昌、厦门、宜昌、长沙、淄博、呼和浩特、沈阳、鞍山、攀枝花和宁波。住建部部长王蒙辉表示，老旧小区改造试点要着重探索政府统筹组织、社区具体实施、居民全程参与的工作机制，居民、市场、政府多方共同筹措资金机制，探索因地制宜的项目建设管理机制，一次改造长期保持的管理机制。与以往政府主导的改造方式不同，新的模式最大的特点在于强调了居民的作用，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和业委会、居民自治管理等提法引人关注。对此，扬州大学城市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王毅认为， 政府大方案，社区按照这个方案来进行改造，居民呢来参与，从资金来源上来讲，变成了这个多元的投资主体，政府要投资，居民也要投资，市场想要搞就 PPP 的这种企业也要投资，同时把这个长效的管理的机制确立起来了。你居民参与了，就叫共建，居民业主委员会啊，业主自治组要参与治理，那么这叫共治。那最后你建好了，治理好了，那么也是由业主共享，一样共建、共治、共享这样一个理念。 第4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今天将在浙江乌镇召开，智慧乌镇物联网平台已经启用。央广记者冯硕、刘飞、张国亮报道。 整个乌镇景区目前已经投放6个智能垃圾桶，无论是烟蒂、电池、可回收物还是其他垃圾，在这里就能做好垃圾分类。同时它会自动通知智慧乌镇平台以及就近的环卫工人进行垃圾倾倒。此外，通过加装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模块， 消防栓可以实时监测水压，以保证正常使用。景观灯可以根据黑暗程度来调节光亮，比以往更加灵活节能。智慧乌镇物联网平台总指挥毛兰兰表示，这些能提升管理效率。 以前的模式的话，一个城管巡检员能看的数量是有限的，通过物联网来管理的话，根本不需要人到现场去查看。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场景给它综合起来，那么在同一个平台里面可以发现所有的这些物联网的一些信息情况。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任贤良表示，此次世界互联网大会和往年相比，软硬件设施更加智能。 会场引入了数十个智慧化的项目，这个新开发的 APP 啊，这个提供了各类信息服务。会场也实现了车牌的自动识别、人脸识别、手机扫码呼叫、游览车等功能。 除此之外，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葛慧君介绍，此次大会将注重全球互联网顶尖科技展示。 这个大会期间，像阿里巴巴、百度、华为、德国的 SAP、卡巴斯基实验室等中外的一些知名互联网企业都将亮相一批最新的阶段成果。那么大会期间，我们还将引入阿里的无人超市、宵夜翻译机、远传智能机器人、量子通信成果展示等数十项项目。 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弘扬中华民族艺术，推动中外文化交流。12月3日19:30到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第19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精彩集锦，一场不可复制的年度艺术盛典即将拉开帷幕，敬请关注。 新闻动车组，证监会表示将对高送转保持高压监管态势。河南立法见义勇为，垫付医疗费的单位享有追偿权。银监会11月平均单笔罚款创新高，请听报道。 一段时间以来，部分公司将高送转作为掩护限售股解禁、大股东减持出逃的工具，并常常伴生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证监会日前表示，将继续对上市公司高送转行为保持高压监管态势，不断净化资本市场生态环境。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丽： 加大问询力度，强化与二级市场交易核查的监管联动，加强现场检查，尤其是对其中长期没有现金分红的铁公鸡严格监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一律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央广记者张明浩北京报道。 河南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将从明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因见义勇为受伤的人员在紧急救治期间的医疗费用无人承担的，由医疗机构垫付；垫付医疗费用超过50万元的，由见义勇为发生地的县级政府财政垫付。而先行垫付暂付的单位享有对侵权人的追偿权。河南省委党校教授姚小华说：“ 根据条例，河南人在全国见义勇为也能享受到本省待遇，这样就避免了见义勇为行为的认定出现空白的现象，更有利于弘扬社会正气。” 河南台记者杨洋郑州报道。 2017年11月，各级银监部门共披露了110张罚单，罚款金额达到7382万元，平均单笔罚款金额远高于其他月份，达到了每张67.1万元。究其原因，主要是银监部门对几起成案旧案进行了严厉处罚。银监会审慎规制局局长肖元启： 除了我们监管机构对银行业机构进行处罚追责以外呢，我们也督促银行业自己也要进行内部的问责啊，内部的处罚。银行监管机构就是今年以来呀，已经累计内部问责处理分支机构2687个，这个问责处理的人员呢，高达16.7万人次，依法向司法机关移交252人。 央广记者刘乐北京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了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的外国左翼政党代表。 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昨天在安徽池州发布， 故宫博物院宝运楼等100个建筑遗产项目入选。 江西省首个金融商务区江西红谷滩金融商务区在南昌市红谷滩基本建成。 中俄合作2017联合反恐演训昨天在宁夏银川武警某综合训练场启动。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演训将更加侧重战术训练，实战化特征更加明显。央广记者孙重峰消息报道。 上午9:30，中俄合作2017联合反恐演训仪式正式启动。中方领队、武警部队参谋部训练局副局长刘志军大校介绍说，此次联合反恐演训是深化中国武警部队与俄罗斯国民卫队友好合作关系，共同提高反恐怖作战能力的又一次具体行动。而俄方的优势是实战经验丰富。 中俄合作系列的演习已经组织了4次了。今年的中方的队员是宁夏总队沙湖突击队，俄方呢派出了勇士突击队和山猫突击队参加。按照实战化、梯队化、体系化的要求呢，分了联训、演习、成果展示3个阶段。今年和往年的区别更加侧重于战术训练，实战化特征呢更加明显。联合演训活动呢历时呢12天时间，双方队员呢可以在一起增进交流、提高能力，能够一块呢把我们这个训练啊把它完成好。 双方还举行了授枪仪式，队员们互相熟悉对方的武器装备，并体验了训练设施。 当地时间12月2日凌晨，美国国会参议院最终以51-49通过了共和党税改法案。此举不仅意味着特朗普政府自上台以来终于取得了第一个重大立法胜利，同时也意味着美国税收制度即将迎来30年来最大幅度修改。央广记者王宗英报道。 周五，经过反复协商后，参议院公布了长达479页的减税及就业法，并于当天晚间10点左右开始投票。根据通过的税改法案，美国企业税税率将大幅下降，从35%降低到20%，允许企业主从企业收入中扣减20%。该法案还将把已婚夫妇的标准抵减额从$12万提高到$24万，但对个人减税条款将会在2026年到期，而公司减税将成为永久性的。就在这场被称为历史性的投票当中，参议院民主党议员无一赞成，而是全部投下了反对票。民主党方面认为，所谓的对企业大幅减税、对家庭和个人温和减税，本质上只是针对美国中产阶级的又一次增税。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说 ：“One thing is crystal clear.” 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这个议案让本应由富人和大企业承担的税金落在了中产阶级身上。如果你是一个大公司，如果你是一个富人，你将受益；如果你是一个中产阶级，你就将承担损失。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江苏一医院出新规，患者欠费扣医生绩效合理吗？ 网传女德班视频引发争议，当今社会需要怎样的女德教育？ 前美国国家安全助理福林承认做伪证，致通俄门调查进一步升级，调查背后暗藏哪些玄机？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江小晨、郑楠，主播方亮、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担心银行卡被盗刷？别怕，工行推出工银智能卫士了，安全检测，及时发现账户隐患，账户安全锁，自主设定账户交易开关，保护您的资金安全，就在手机银行客户端，详询工行官网。担心银行卡被盗刷？别怕，工行推出工银智能卫士了，安全检测，及时发现账户隐患，账户安全锁，自主设定账户交易开关，保护您的资金安全，就在手机银行客户端，详询工行官网。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